对你做了什么？告诉我，告诉我。 你就别问了嘛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以后我也不必在他房里了。那你还追究些什么呢？ 最后一口气了，不能再保护你了。你怎么还有阿可呆呢？没有他，也有小扣子，再不济也有香琪，统统死绝，无以为继了。你弄成这样，我还要在地底下死不瞑目。试问你现在我作何感想啊？ 刚刚您听到的是马景涛在《梅花烙》当中的一段精彩的表演。说的是浩真发现银霜在公主的虐待下遍体鳞伤，因为心痛而对所有的人大发雷霆。时至今日，马景涛自己也会不好意思地回忆当时的自己是太过于激情了。尽管马景涛后来又接演了一系列的轻功剧，但是人们看到的他依然是琼瑶剧中的那个痴情种子。同样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琼瑶戏中走出来的男演员，还有一位就是刘德凯。这位和马景涛一起在密室系列电视剧中大放异彩的言情小生，虽然主演的琼瑶剧并不多，但是电视剧《一帘幽梦》里的费云帆影响力实在太大，以至于从那之后提到刘德凯这个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而这完全是拜琼瑶所赐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听刘德凯在电视剧《一帘幽梦》当中饰演的费云帆。 那你坦白地告诉我，我们的婚姻对你来说是不是个煎熬？ 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不喜欢你这么说。 喜不喜欢是一回事，我问的，那婚姻是不是你的煎熬？ 我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。 那你是怎么想的？ 是一座堡垒，是维多利亚·赫特笔下的一个堡垒。 真的希望这座堡垒不要变成你的煎熬。 云帆，带我回法国去好不好？带我回去我们的堡垒去好不好？你马上打电话，说不定运气好还订得到明天的机票。我们明天就回法国去好不好吗？云帆， 想好一次，我想带你走，你都不想走，这次换成我不想走。 为什么？ 此时此刻我不能带你走，再逃一次，我们要留下来找寻最后的答案。 找寻什么答案？ 两年以前你跟我结婚，说了要逃走，我也不顾一切地帮你逃走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处境太凄惨，实在不忍心看着你留在这里单独面对那一切。现在情形不一样，是单纯的情感问题。你刚才也说过，你并没有答应楚莲要离开我，可是我对于我自己在你心里的分量实在没有把握。除非现在你已经很确定你爱的人是我，你愿意共度此生的人是我， 不会带你回法国的。你看，不说话了吧？你的情感上实在是单纯，就像撒个小谎，伯爵已笑得不屑为之。所以，我连我自己骗我自己，我都做不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怎么能带你走？如果我们在这种不清不楚的走了，你的心里仍然藏着另外一个人，那对我们的婚姻实在是莫大的悲哀，对我来讲也是莫大的侮辱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凯在电视剧《一帘幽梦》当中的表演。虽然刘德凯只演过《一帘幽梦》和《新月格格》这两部琼瑶戏，但是他身上独有的那份成熟气质还是吸引了无数的琼瑶迷。琼瑶自己也说啊，刘德凯演戏很有自己的特点。在这部《一帘幽梦》当中，还有一位男主角很是吸引人，他就是楚濂的扮演者林瑞阳。林瑞阳曾经有台湾第一小生的美誉，出演过很多部琼瑶的电视剧，像《海鸥飞处彩云飞》《望夫崖》《雅妻》还有《一帘幽梦》等等。他以独特的魅力和高超的演技吸引了无数影迷的喜爱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段林瑞阳在《一帘幽梦》当中的表演。 你太过分了，难道你不知道有很多人真实是不可以说的吗？难道你不知道不道人这段事都美德吗？难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其实是不得已的吗？ 我早就没有美德了吗？这跟你没有真实啊是异曲同工。我们这是上帝从人间里面挑选出来的范范绝配。 是的，我身上没有真实，是的，我从来不敢把真实说出来，尤其面对像在尖酸刻薄的你，我也是有的说有的不说。 啊，对于你那些欺骗行为，还有哪一项是我不曾面对的？你说，你给我说出来啊！你要是说不出来的话，你这个混账王八蛋！ 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娶了你呢？ 楚先生，你忘了？让我来提醒你啊，是你求我的，你跪在地上求我嫁给你的，是你苦苦哀求的。我15岁开始追求我，纠缠我，说了车载斗量的谎言，把我骗到手的。 你要真实吗？你要我说真话？你给我仔细听着，你给我听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。什么追求，什么纠缠，从何说起呢？你想想看，从我车祸发生以前，我有说过我爱你三个字吗？我有向你求过婚吗？我有说要跟你海誓山盟吗？我有说要跟你永远在一起吗？我有对你实现过任何的承诺吗？我有吗？我有吗？你仔细的回想看看，你说，你说，当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，当我最寂寞的时候，当我回信给你的时候，我有说我爱你吗？我说我非娶你不可吗？那是你误会，是你误会我在爱，两家家的误会我们在相爱。当我想解释清楚误会的时候，就发生了该死的车祸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娱乐大篷车，欢迎各位继续乘坐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的休闲之旅正在为您盘点琼瑶戏中的那些男主角。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，琼瑶戏也从一味的苦情转向了嬉笑怒骂。在这段时间当中，新生代偶像们又成为了琼瑶的新宠了。1997年，紫禁城里飞出了一只小燕子，一部《还珠格格》捧红了赵薇、林心如，也使得一系列男演员人气大增，这其中之一要算是周杰了。周杰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内地的琼瑶剧男主角，在毕业多年之后，他终于凭借着《还珠格格》当中的尔康一角，让自己变得家喻户晓。下面来听一段尔康和紫薇的对话。 尔康，你的手臂怎么了？ 不要动， 给我看看。 不要碰我的手臂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很虚弱，没有力气跟我多说话，你什么话都别说，听我说就好了。我看着他一离开，问过他你的情形，我也看到皇上离开，知道你不会有事儿了。 我不再说让你泄气或者让你担心的话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爱你爱得好心痛，爱得快要发疯了，请你为了我快快地好起来。你已经赢得了皇上的爱，赢得了每一个人的尊敬，你这么勇敢，这么不平凡，我想到这样完美的一个你居然心中有我，就觉得好骄傲。我想我不用对你讲你的受伤带给我多大的痛楚，因为你是那么的了解我，你会体会的。现在皇上和太医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，我却只能远远地看着你。我能说的你听得见，我不能说的相信你也听得见。你真的好伟大，你真的好能干。现在我们等你已经拿到特赦令了，等我们回宫以后，等你的身子完全康复了，我们再找个机会去跟皇上把一切说明了。现在我不要你操心，不要你烦恼，我一定配合你，不会冲动的。我信任你，爱你。太医马上要给你送药来，我不能停留了，答应我好好吃药，好好休息。 你的手臂。 哎，我知道，我也会为了你好好保护我自己，你放心，只是一点点皮肉伤而已。我走了啊，明天再来看你。 刚刚播出的这个片段出自《还珠格格》第一部，是紫薇替皇上受伤后尔康焦急地前来探望的一个片段。琼瑶认为钟杰的眼睛很会演戏，可以把放电的感觉充分地发挥出来，光凭眼睛的默默凝视就可以让人陶醉。而另外一位因《还珠格格》大幅度提升人气的男主角，要算是苏有朋了。苏有朋在琼瑶小生当中算是一个例外，没有了风流倜傥的高大身材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清纯可爱的娃娃脸。《还珠格格》当中的五阿哥让他经历了事业上的又一次高峰，重拾当年小虎队的风光。好了，一起来听一段苏有朋在《还珠格格》当中的表演。 赶快动一动，他有没有伤到骨头？ 你走开、不要理我，我已经发过誓了，再也不跟你讲话了。 你都已经摔成这样了，还跟我怄气，怄什么气呢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啊，为了你我整天心神不定，把全世界人都得罪光了。那个采莲在我心里怎么会有一分一毫的地位呢？什么王公之女，什么天仙佳人，都赶不上你的一点一滴啊。 我没有思想，没有学问，没有才华，没有深度，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，我什么都没有。 我不是欺负你，我是欺负我自己。求求你赶快坐下来，让我看看伤口怎么样了。难道你要让自己流血流到死掉吗？ 是啊，我死掉就算了。 那我陪你死。 现在说得好听，一会儿你就摆上阿哥的架子了。 我先给你止血，幸好红太医跟来了，回去之后你就说你练骑马摔了，知道吗？ 我知道。 是我错了好不好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是我第一次了解男女之情，一旦动了心竟然如江海大浪波涛汹涌，什么都不能控制，以至于我的很多行为都失常了。你会吃醋证明你心里有我，我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样都不应该跟你发脾气的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从小是个阿哥，已经习惯了，难免会把阿哥的架子端出来，以后不敢了。你给我定心丸吃，我还乱闹一阵，故意去气你，是我糊涂。 什么定心丸？我哪给你定心丸吃啊？ 是没吃没吃。那现在我们赶快回去吧。哎，你先动一下脚给我看，我真的很担心呢。还好没伤到骨头，可是伤到了我的心，好痛。 是人家的脚趾头让你好痛吧，别跟我装模作样了。 那让你打好不好？你怎么手劲这么大，真打呀？当河水不再流 小燕子，你不要哭，是我错了。你一掉眼泪，我的心都揪起来了，我真的心慌意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以后不可以再凶我了，不可以说我什么都不是。 我们彼此彼此，好不好？ 什么扑哧扑哧啊，还呼噜呼噜呢。 这段说的是小燕子因为吃醋骑马摔伤了腿，让五阿哥毫不心疼。苏有朋属于典型的可爱型男孩，所以琼瑶没有安排他在《还珠格格》中和小燕子谈一场缠绵悱恻的感情，而是让他们成了一对欢喜冤家。而多数琼瑶剧中的男主角都善于流眼泪，所以他们给观众留下了忧郁气质的印象。那说到流泪，《情深深雨蒙蒙》当中何书桓的扮演者古巨基是最有发言权了。当初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他有一场戏一连哭了3天，最后哭得眼睛肿得像加菲猫一样。也因为这部戏呢，古巨基成为了琼瑶的又一位爱将。2003年，这位新一代的琼瑶小生又接拍了《还珠格格》的第三部《还珠格格之天上人间》，使得自己的人气继续飙升。来听一下下面这个片段吧，说的是古巨基扮演了五阿哥被逼无奈要娶知画为妻，大婚前一天和小燕子的一段对话。 我后悔了，我接受你的提议，你去找尔康，去找柳青，找所有能找的人。今晚我们就来个大闹皇宫，火烧慈宁宫，救出我哥。 嘘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此时此刻计划也来不及，行动也来不及，我们被困住了，除了遵守承诺没有第二条路了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巴不得娶知画，巴不得和知画进洞房。男人就是男人嘛，当然什么都来不及了。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好，我去慈宁宫，我去见老佛爷，告诉他我变卦了。至于萧剑，他有他的命，看他的造化了。 啊！不不不不不不！我胡说八道，我脑筋不清，你不要理我，不要变卦。你去娶知画，娶知画，娶知画吗？ 小燕子，人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，我们有了生命，就逃不掉各种责任。昨天皇阿玛也跟我有一番恳谈，我生在帝王家，在未来的生命里说不定还有更多的考验，我们一起去面对，不要再逃避了。你那天说幼稚的事我们不能再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让我有多大的震撼。你终于成熟了。 是吗？ 是，不过我还是要去一趟慈宁宫，不见萧剑一面，我不但不放心，我也不甘心。 刚刚我们一起欣赏的这段对话出自《还珠格格之天上人间》，是古巨基的一段表演。而古巨基的表现是出乎意料的好，他很诚恳，也有亲和力，在人物内心等方面塑造得很到位，同时很有忧郁的气质。虽说从琼瑶戏中走出来的男女演员数不胜数，但是琼瑶戏能提供给演员的自由空间却是十分有限，白纸黑字的剧本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。虽然是与众不同的夸张演绎，但是时至今日，这些小生们说起琼瑶来无不感激她成就了自己最初的事业。这些以琼瑶戏起家的小生们在名气大了之后都会各奔前程，寻求更具有突破性的演艺发展。然而不管走到哪里，他们当年练就的一番深情式的表演却始终无法改变，也就此为他们永远的刻上了琼瑶文艺小生的烙印。好了，各位，到这里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要进站了，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歌曲，古巨基演唱的《还珠格格之天上人间》的主题曲《天上人间》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非常感谢您乘坐娱乐大篷车，下期旅行不见不散。 当天地轰动初开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相遇在浩瀚的星河，一番撞击和一场烈火，我们跌落在凡尘两个角落，经过了千千万万的世纪，我们各自在人间摸索，可能相遇却迷迷糊糊擦肩而过。 穷岁月多寂寞。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，你的歌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，不想你的烟火在南山闪烁，说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怕无多，这才知道坚固的缠绵从时间开始。我肩上人间，我们注定要起手漂泊。为了什么今生一见我就为你失魂落魄，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，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，千古的场面从时间开始，记忆里还有电光石火，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，策马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，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，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，你的歌，星月亮如影灯火，不想你的烟波在南山闪烁，说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怕无多，这才知道坚固的缠绵从时间开始。我见注定要携手漂泊，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，